听众朋友，现在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《好大一棵张子松》，联合出品单位辽宁广播电视台、中共阜新市委宣传部，联合制作单位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5.9 阜新广播电视台，请听第二集。 小黄在家吗？ 哼， 老嫂子，我知道你在家，开门啊。 我们没你这样的亲戚。 老嫂子，我知道你心里还记恨我，我今天来啊，就是想跟你唠唠这个事儿呢。 你走吧。 你看看啊，这磨拉半道就搁这儿了，你消消气儿啊，我边拉磨边跟你唠啊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叫小光啊别在外面打工了，老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啊，咱农民还得回家，土地才是根呐。 回来回来，那脸往哪儿搁呀？啊，现在我们家呀算是丢尽了人了。你走吧，今天呢你就是说出大天来，我也不让小光回来。 哎呦哎呦，哎呀， 哎呀，董书记，你这是何苦呢？ 老嫂子，小光识文断字儿，是个人才啊，咱北店子现在正需要人，树活了不少，需要护林员，叫他回来当护林员挣工资多好，咱们有梧桐树，不愁金凤凰。哎呀， 哎，哎呀，董书记，你快停下，快停下吧啊！别拉磨了。我说董书记啊，你说的是真的？ 是。 这我家没权没势的，这好事儿能让小光摊上？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快停下吧！你看你这一脑袋的汗呢，快坐下歇歇歇歇。 我没事儿，再转几圈就完事儿了。 哎呀，别干了。 洪才，洪才，歇会儿吧，风沙太大了。 你大点声，我听不清。 我妈说歇一会儿。 啊，行啊。 爸，你看咱们这片林子是越来越大了， 成活率还是低呀、啊、咱们每年都得及时的补栽。 是啊。啊，爸，给你水壶。哎呀， 咋了这是？ 哎呀，这小伟的手都磨出血泡了。 妈，没事儿。 小伟啊， 哎， 这几天你回家歇着吧。 没事儿，手上能磨出血泡，说明我手还是嫩，干活少。爸，你看你那手，老茧，早都磨得硬邦邦的了。 你们呐，可真是爷俩，一唱一和的。 这几天我心里敞亮，感觉快见亮了。咱们十二家都植树，成片的林子长起来了，别人家坐不住喽。 哎，爸。你说咱将来北甸子真像你说的那样能绿树成荫吗？ 那还能假？爸不能骗你们，只要咱们一起努力，用不了几年北甸子就得变样，那沙子算个啥呀，尿悄的就得退回去。到时候啊，你开车拉着爸还有你妈在林子里转，那林子密的呀，都得给你跑丢了。 太夸张了吧。 你爸呀认准一个事儿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福才呀，你能不能把这护林员那个俏活让咱小伟干呢？ 玉莲啊，我刚答应小光，你看啊，小光家困难，因为媳妇的事儿一直闹心，我寻思啊给小光点信心，小伟以后啊有的是机会。 你呀、啊、 就对别人家的事儿上心，好像小伟不是你亲儿子似的。 看你说的，小伟有栽树这个劲头，干啥都不能差。哎，小丽呢？ 啊，在马车那边呢。 你们歇一会儿啊，我担两桶水上来，还能栽两棵樟子松。小丽啊，喂马了吗？ 喂了。咱家的早流马这么能干活，不吃饱可不行。 嗯， 爸，你再歇一会儿吧啊。 不能歇，这一大桶水早流马拉得多沉呐。嗯，怎么回事？小丽啊， 嗯， 你看看咋不流水了？ 哎， 啊， 爸，我 怎么了？ 爸，刚才我洗手忘了关阀门，水都流没了。 你长点心行吧，拉水容易吗？你都多大了，光顾着玩啊，咋就不能让我省省心呢？ 爸，我不是故意的。 你这孩子，你这一桶水能栽活好几棵树呢。哭哭哭，你还哭上了呢。 福才呀，马棚的墙该垒了，再不垒怕下雨出事儿啊。 知道，我去赶集割肉找袜子。 这还差不多。 哎，你和小丽还生我的气啊？ 哼，生不过来了。你呀，赶紧把马棚修好吧，这一年到头也指望不上你。 我干活你放心，我这就去落实。 董书记，这不连不解的咋还割肉了呢？ 嗨，修马棚请袜匠， 用我帮忙不？ 不用不用，你好好看林子就成了。哎、 啊、 老九家林子在一半了吧？ 快完事了，他们两口子收苇子呢。 不对呀、啊、他们家栽树咋这么快呀、 啊、 请人帮工了？ 没有啊。 小光，你给我看着车子，我上沙地看看，我不放心呐。 哎，董书记，你就别去了，不还得修马棚请袜子呢吗？ 明天再修，赶趟。 哎， 大哥，嫂子。 哎呦，福才兄弟来了。 这家伙的，董大书记今天怎么这么清闲呢？跑到这儿来视察工作来了？ 啊，我来看看你们栽的树合格不合格。 合格不合格也是我们家的，你就别先吃萝卜淡操心了。 哎，干啥呢？那好不容易栽上的树苗你咋都给薅下来干啥呀？ 大哥嫂子，这不行啊，你们家栽的树里出外进的不成趟，拿手一薅就下来了。 你可别三个鼻子眼儿多出一股气儿了，谁闲的没事薅树苗子干啥？ 不行，这样栽上风一刮就出来了，你糊弄他他就糊弄你。 哎，你啥玩意儿就不行啊？你红口白牙的，你 们这树苗不采食一颗都活不了，不能图快。大哥嫂子，我回头挨个薅啊，我薅下来的你们就得重栽，薅不下来的算合格。 哎呀妈呀，你别都给薅下来呀。 大哥嫂子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这样糊弄不行。 哎呀，谁糊弄你了？你跑这儿来血口喷人呢你。 哎呀，别薅了。董福才，你真是造火坑打井，房顶上开窗户，这六亲不认呐。 哎呀，你呀，当家的 啊， 你快来呀，一会儿这树苗都让他给薅没了。 我说老少乡亲们，你们都看看啊，董福才薅树苗啊。 是啊，快来看呐。 董书记是为你们好。 没好，好啥呀？我得报警，你们可得为广大妇女伸张正义呀、啊。

快回家去看看吧。六叔他， 六叔咋的了？ 他晕倒了。 那赶紧往医院送啊。 车到大沙丘的那儿就冒泡了，救护车进不来，绕道往村里赶呢。 哎呀，这不是越口渴越吃盐吗？小关赶紧走。哎，我们就是背也要把六叔背到医院去抢救。快点快点快点， 六叔，六叔你醒醒啊，六叔 挺住啊。 六叔啊，再停一会儿，救护车就快到了啊。 六叔，你想做什么？ 福财啊，我不行了。人呐，总有这么一天儿，把我撂下，我有话要说。 好好好，哎，停下停下，哎，你说吧，我听着呢。 福财呀，你是好样的，咱北边的村有你当这个主事儿的人呐，是福分呐，你好好干，乡亲们没看走眼。 柳叔您放心，我一定把树继续栽下去，把路修好了，带着乡亲们致富。 车来了，车来了。 不用了，叫他们回去吧，柳叔已经走了。 啊，这啥修的， 要了六叔的命啊。 六叔， 这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一眨巴眼的功夫，孩子们长大了，小树长高成材了。人不服老不行啊，董福才的身子骨也越来越差。可是董福才操心的事儿还不少呢，这不说来就来了。 董书记，这可咋办呢？都愁死我了。 你这个养牛大王怎么了？这是啊，一大早就愁眉不展呢。 哎呀，董书记，人家收牛的贩子不来咱北店子，你说这不熊人吗？我们卖牛啊就得赶到镇上去，来回那么远，牛少说得掉20斤秤，那都是钱呢。 不是都说好了来村里收吗？ 他们都不来，说进不了村。董书记，我就想问问，这修路的事儿有信儿吗？这也太憋屈了。 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，我再去镇上帮你们想想办法。 行。 啊，老董啊，你先喝口水慢慢说。 不喝了，我先说事儿。好书记啊，听说现在镇上有修路的扶持资金，为什么没有咱北店子？ 你耳朵很灵啊。啊，是这样，有关部门也进行了实地勘察，咱们北店子那100多米高的大沙丘子占了半个村子的面积，这修路的资金有限，挪走这个大沙丘子就得把钱花光了。所以呀， 我知道了，就是说预算钱太多了。但是我们要是没这个大沙丘子， 是不是这次修路的名额就有我们的？ 可以这么说。 郝书记，谢谢你对北甸子的支持。这样，我现在就回去，发动群众把沙丘子搬走。修路的事儿，咱就说好了啊。 福才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你等一会儿。 郝书记，这事儿可不能反悔啊。 你看， 我们北甸子老百姓啊，盼修路都盼多少年了，不能再等了。 董福才，那大沙丘子我知道，想挪走可不易呀，你能行吗？ 郝书记，我再立军令状，保证按时把沙丘子挪没影。 你呀，真拿你没办法。老董，镇上会派工人帮助你们的。 乡亲们，乡亲们，要享福先修路，现在机会啊摆在这儿了，就看咱北甸子村有没有这个骨气，家家都出义务工啊，必须把沙丘子挪走，人心齐，沙丘一啊。 你少喝点儿，还顿顿离不开酒了。 那你说人活着酒不喝，烟不抽，净为别人的事儿跑腿，你就都跟那个董福才似的，活着有啥劲呢？哎 呀，老九大哥在家吗？ 哎呀妈呀，这咋说曹操福才到了呢？准没好事儿，肯定是叫我参加义务工，我得躲躲。 嫂子，我大哥呢？ 你大哥出门了。 我大哥不在家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能不能当得起这个家来啊？ 那看干啥呗，要是出义务工修路，墙上挂门帘儿没门。 哼，今天来不是栽树，也不是出义务工，是这么回事，咱们北甸子养牛大户王辉人干得多好啊，我寻思啊，我大哥早些年不也养过牛吗？人家忙活能干成，我大哥差哪儿啊？ 你大哥差没人帮呗。靠栽树致富是老难了，这小树长得慢，再说了，那也不能砍了卖呀。这家伙的，动一棵树敢刨你们家祖坟了，你不得做冒烟了呀？ 你看嫂子说的，我哪有那么邪乎啊，我直说吧，我想叫大哥养牛 啊。 政府提出精准扶贫，还给优惠政策。 这啥是精准扶贫呢？ 就是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。精确帮扶，精确管理。我来一看呢，大哥躲了，话也没好话，这是不愿意呀。 你说的是养牛啊？ 不愿意，我再问问别人家去啊。我走了。 别走！ 别走啊！ 哎呀妈呀！你又修鸡窝呢？你家鸡窝也太爱坏了！ 你个败家老娘们，人家董书记给咱给人送财神爷来了，你倒好，往外撵。董书记，你就瞄准我吧，保证精准。 强拧的瓜不甜，这事儿不用勉强，我先走了。挪沙丘的还得出义务工呢。 哎呀，老九啊，大黄米儿做豆腐，叫我给粘包了，咋整啊？ 咋整啥呀？咋整呢？赶紧拿家伙事儿啊！ 干啥呀？打董福才去啊？ 打什么打呀？出义务工去，好好表现。他这是拿咱一把，将咱军呢。